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6集，齐峰跪下来，抬手抱住云剑威，低声叫他。 微微。 云剑威愣一下，抬起头，齐峰牢牢把他抱在怀里，抬手笨拙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，又重新把他抱住，让他的脸庞贴着自己的胸口。 别害怕。 他抱着这个哭泣的、无助的、满心悲伤，又试图用刺保护住悲伤的弟弟，像抱着一团软软的小猫，又像抱着一个孤单的、掉眼泪的星星。他知道云剑威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，人在被剥夺珍贵之物的时候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应激反应，并想尽办法试图找回那个东西，那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失去即意味着残缺，没人想变得残缺。尽管云剑威还不能明白的是，他同样是很多人生命的一部分。回去的路上，云洪洲一个一个打电话，通知所有帮忙一起找小孩的人，孩子已经找到了，并表达感谢。后排的云剑威已经窝在他哥怀里睡熟了，他实在太累，睡得口水流到齐峰衣服上都不知道，还翻个面继续睡。云洪洲打完电话后回头看一眼，看儿子这副没心没肺的睡相，简直气笑。钟警官在前面开车说， 找到孩子就好，回去别跟孩子发脾气。 云洪洲苦笑， 我还该跟他发脾气，嗓门稍微提高一点他就哭，根本拿他没办法。 云剑威哪会知道一家上下找他找的都快发疯了。云洪桥和云洪洲各自动用了内部关系查他的手机定位，前后脚查到云剑威的位置信息。云洪桥吩咐下属联系监狱管事，云洪洲则直接驱车赶到监狱找人。霍逢君差点就要印寻人启事去大街上发，郝璇被丈夫拦住。找到人以后，所有人才真正开始后怕。十岁出头的小孩，一个人坐公交从市中心到郊区，在荒郊野岭里从白天走到晚上，竟然还只是摔了几跤，竟然还被他找到了地方。当监狱管事把那团皱巴巴的路线图拿出来的时候，一群大人围着看这张小孩画的简笔路线图，其中不乏画错的、没画出来的路线，看得所有人都沉默。彭林直到回宾馆前还在双手合十谢天谢地，感谢老天爷心疼小孩，没让小孩出事。车先把齐高荣一家人送到宾馆，齐峰一动，云剑威就醒了，迷糊擦掉口水望着他。 我走了。 云剑威又靠过去把他的脖子搂着。 哥哥不走。 齐峰轻轻拍他的背。 以后还来看你。 我不要。 齐峰把他的手臂拿下来，扶好他的肩膀，让他好好看着自己。 微微，以后不要一个人乱跑，答应我可以吗？ 云剑威不说话，齐峰很执着，又问了一遍， 可以吗？ 云剑威终于不高兴地说， 知道了。 齐峰这才下车，云剑威趴在车窗上很孤单地看着他。 哥哥再见。 齐峰走不动道了，还是彭林过来与云建威又说了很久的话，哄了很久，大家才终于互相告别。三人站在宾馆门前，看着车汇入马路的车流，夜深，城市却灯火不灭。齐峰又一次看着车远离的背影，车里载着云建威，只不过脚下的路从田野的小路换成了车水马龙的大街。他不知道在每一次的道别之后是否还能有重逢，因为相伴都很短暂，离别总是漫长。三月初正是天气好的时候，阳光慵懒洒落校园街角，春日的风拂过窗棂，卷着不知哪儿来的花瓣飞扬，下课铃响起，伴随着梦中的婚礼进行曲悠扬响起，教室里热闹起来。 微微宝贝，快点收拾好你的小书包。 胡文泽一个箭步穿过课桌，滑到云建威桌前。 等你一块走。 云建威嫌弃把他的脸推开。 走开。 对每天请你喝酸奶的恩人如此不敬。 您走开。 云建威起身。 我去弄卫生间。 一群人今天约好了去步行街看这个月新上映的电影，在教室里边聊天边等云建威。走廊上跑过结伴去操场打球的男生，一路拍着篮球呼朋唤友，嗓门传出老远。临安一中在临安市很有名气，一是学校挑生源，能进来的学生通常成绩优异或家境良好，另一就是学校校长喜欢追求创新。一中是市内第一个推行素质教育的初中，校长号召要减轻学生负担，丰富学生课余生活，激发青少年多学科思维潜力云云。对于云建威这种不爱学习的学生来说，重点只有一个，作业少。从卫生间出来，云建威在洗手台前洗手，照镜子，整理校服衣领，头发有点乱了，再整理一下头发。一中的校服在临安市一干中学里相当出众，春季校服是白色衬衫，黑色西裤，上身可以搭羊毛背心或校服外套，运动服还有另外一套。今天热，云建威穿的是羊毛背心，他偏瘦，背心穿在身上显得宽松，衬衫袖子也有点长，卷起来拢在胳膊上，露出白皙分明的手腕。云建威很爱干净，与许多男孩不同，他每天都一定要好好洗澡，绝对不能忍受袜子和内裤穿一天以上，贴身的衣服也不行。他还怕晒，夏天的时候上体育课，云建威都是想方设法往阴凉地钻，树荫底下或者班上女同学的太阳伞底下。女孩子们笑他，他还理直气壮说暴露在太过强烈的紫外线下会加速皮肤衰老，不信的话可以参考喜欢太阳浴的早衰西方人。云建威刚走出卫生间，书包里的手机开始震动，他爸的来电提示。 爸，什么事儿？ 微微，猜猜今天谁来我们家了？ 还卖什么关子呀，快点说。 你阿峰哥来家里了，你先回来啊，我们当面聊。 云建威顿了下，接着若无其事道， 我今天要和同学约好了放学去步行街看电影，要晚上才能回。 云洪舟显然没有想到他的反应竟然这么冷淡，愣了一会儿才说， 啊，行，那你早点回来啊，别太晚了。 电话挂断，云建威拿着手机回到教室，一群人热热闹闹下楼，胡文泽把他的书包递给他，和他并肩走。 周六有没有空？我想去市广给我妈买生日礼物，你帮我挑挑呗。 云建威心不在焉答， 行。 粗粗算来，他和齐峰已有3年多没有联系，更不提见面，儿时的承诺大概是被狗叼走了， 云静薇肯定不会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这里。他认为首先是齐峰不联系他，要论谁先失信，当然是齐峰，说好的以后要来看他却没有来。